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不久由上海歌剧院出品的音乐剧《国之当歌》在北京举行了演出，最近这部剧仍然在进行全国巡演。这部原创音乐剧讲的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和左翼戏剧家田汉从相识到相知，一直到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有观众就表示了，虽然国歌是从小唱到大，但是看了这部作品才是第一次深入了解了国歌背后的创作故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借着这部《国之当歌》跟大家一块聊聊《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要讲《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咱们得先来说说著名音乐家聂耳。聂耳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艰难的经营药铺和帮人做针线养活全家。聂耳从小就显露出了对音乐的爱好，云南丰富优美的民间音乐和戏曲给了他熏陶，喜爱唱民歌的母亲更是他最早的音乐启蒙老师。10岁的时候，聂耳从邻居那儿学会了吹笛子，而后又学了拉二胡、弹三弦和乐琴，并且参加了学生音乐团，还担任了指挥。聂耳读中学的时候，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的时候，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聂耳进入云南第一联合师范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和友人一起组织了一个99音乐社，还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并且开始学习小提琴。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秋天，聂耳加入了共青团，并且参加了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的工作。1930年春天，中共云南省委遭受到了严重破坏，聂耳得知有叛徒供出了他参加共青团的情况，马上去了上海。刚到上海的聂耳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起了店员，但是第二年烟店就倒闭了。聂耳一度徘徊街头，后来才考入了明月歌舞剧社，正式开始了专业艺术生活。918事变和128事变相继发生，聂耳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并且和作家田汉结识。1932年，聂耳到北平投考艺术学院，没被录取，找工作也没着落，他于是返回了上海，并且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他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还自修了和声学、作曲法等作曲理论。1933年开始，他就频繁地为左翼电影、左翼戏剧担任作曲工作。说起来，聂耳的原名啊，不叫聂耳，叫聂守信，因为他从小对音乐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他耳朵进去的就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耳朵的外号。有一次在联华影业公司的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表演了舞蹈，模仿了各种人讲话，还表演了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的动，这可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都被逗得大笑起来。公司的同事给聂守信送了个礼物，只见礼盒的飘带上写着送给聂耳博士。聂守信见了一笑，你们硬是把一只耳朵送给我，那我就收下吧。 聂耳就聂耳，这个名字没什么不好。从此聂守信成了聂耳。1935年4月初，党组织得知聂耳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也考虑到他有去国外学习的愿望，于是通知他先去日本，再从那儿转道去苏联。聂耳到了日本，受到了当地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聂耳是抗日斗争的鼓动者，但他对日本文化很有兴趣，此前也学过日语，于是计划在那儿停留一年。1935年的7月，聂耳在暑假期间到藤泽市的海滨度假，一边练琴一边游泳。7月17号，他不幸在海中溺亡，他的遗体火化之后被生前好友送回国，葬在了家乡昆明西山。而在他去世前不久，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奏响了那首中国人的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是从音乐剧《国之当歌》说起，跟大家一块聊了聊国歌背后的创作者以及创作故事。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聂耳在去上海之前还是个叫聂守信的迷茫少年。1930年，聂耳为了逃离反动派的魔掌，从家乡昆明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聂耳先后在明月歌舞剧社、联华影业和百代唱片展露出了惊人的音乐才华。上海的5年是聂耳音乐创作的高峰，这个时期有两个人物对他的命运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两个人物中，其中一个自然就是和聂耳并肩作战的田汉，而另一位则是和聂耳亦师亦敌，有着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称号的音乐家李锦辉。李锦辉1929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歌舞团中华歌舞团，后来改名为明月歌舞剧社，并且对外公开招生。明月歌舞剧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因为拥有王仁美、胡佳、白丽珠等名角，在上海乃至是在全国都名噪一时。当时在烟店里打工的聂耳就被剧社的招生广告打动了，考上的话不光能够解决食宿问题，每个月还能挣到10块钱津贴。1931年春天的某一天，聂耳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考场，主考官正是社长李锦辉本人。聂耳几乎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他自己也回忆说，当天面试他的发挥其实很一般，也不知道为什么李锦辉录取了他。总之，在李锦辉的慧眼识才之下，聂耳成为了明月歌舞剧社的一名小提琴练习生。名角王仁美的二哥王仁义就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聂耳很佩服李锦辉的儿童歌舞创作才华，想跟他学作曲。李锦辉欣然答应，说可以，不过呢，你得先学好国语和拼音。你说话呀，云南口音太重了，现在这样是没法做好曲的，作曲一定得先顺口。于是从五音四呼开始，李锦辉开始亲自教导聂耳。这个时期，革命的思潮从来没有从聂耳的脑袋里退出过。1930年11月，聂耳加入了由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7月，聂耳发表了一篇名叫《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导致了他和李锦辉关系的破裂。这是聂耳写的一篇战斗性的音乐论文，文中聂耳对李锦辉的作品大加挞伐，认为黎氏的作品格调太低，不合时宜，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的时代，音乐应当激励人民，而不是搞那些靡靡香艳的流行音乐。在另一篇文章里，聂耳更是直接批判了李锦辉。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评李锦辉的芭蕉叶上诗》。 在为彩色歌舞剧有声电影《芭蕉叶上师》定演员的时候，李锦辉让黎丽丽、王仁美主演。聂耳在表演上很有自信，他早在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剧目演出，而且是反串演女主角。但这次他却想演没演成，于是迁怒于李锦辉，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以上两篇文章。后来李锦辉的弟弟李锦光知道这两篇文章是聂耳写的，就告诉了哥哥，结果李锦辉和聂耳就争吵了起来。说到这个李锦光，聂耳也是一肚子火。其实比起李锦辉的艺术风格，李锦光的国民党出身更让聂耳不满。不过李锦光却认为自己和二哥都是爱国的，是聂耳误会了。他后来也回忆说，早在1932年李锦辉就创作过《民族之光》等爱国歌曲，他们兄弟俩和聂耳一样都是爱国的。不管怎样，总之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聂耳和黎氏兄弟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迫于压力，聂耳辞去了明月歌舞剧社的工作，去了北平。在北平考学没考上，聂耳又回到了上海，加入了联华影业，并且写出了《卖报歌》等经典作品。有一天李锦辉听到了《卖报歌》，高兴地对别人说，聂耳是好样的，他是我的学生。后来在聂耳去世一年的时候，李锦辉也在上海的《新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永恒的怀念，纪念聂耳逝世一周年。李锦辉终究是认可聂耳的。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在讲了不少聂耳的生平之后，国歌的词作者、剧作家田汉终于要正式出场了。早在明月歌舞剧社的时候，聂耳就认识了田汉。1932年128事变之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领导层明确提出要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就被列为了首批培养对象，而培养和联系人正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的负责人田汉。田汉原名田寿昌，比聂耳年长14岁，上世纪20年代就活跃于戏剧圈。1933年初，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田汉和赵明仪，监视人是夏衍。聂耳的入党仪式是在联华影业一厂的一个摄影棚的角落里举行的，党旗是用一张纸线画的，宣誓结束后就当场烧毁了。我们可能会想，因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聂耳和田汉之间似乎应该是亲密无间的。不过在聂耳留下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和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顶多只是用很好、田汉约名臣误谈这样的字眼笼统地描述一下。有人由此推断两人私交并不甚好，但也有人认为聂耳之所以在纸质文件中很少谈及田汉，应该是出于政治上的安全考虑。 后来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路》这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介绍的，由夏衍同志监视，我们无限荣幸的能为党吸收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音乐战士。田汉培养聂耳培养的相当成功，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他们二人合作的开端。短短两年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起创作了14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1934年，聂耳进入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一开始是给音乐家任光担任录音助手，但很快聂耳就被任命为音乐部的副主任。百代的老板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这个时期，聂耳为电影《余光曲》《桃李劫》《大陆》创作了不少配乐，他还根据民间传统小曲儿改编出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这样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一首毕业歌更是成为了国内学子竞相传唱的流行金曲。聂耳和田汉合作的巅峰之作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拍摄于1935年，由田汉、夏衍编剧，许杏芝导演，袁牧之、王仁美等主演，讲的是918事变之后，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出彷徨，投身抗战的故事。田汉先来创作这首主题曲的歌词，可是歌词写了前两段，田汉就被捕了，罪名是宣传赤化。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之后，就去找了夏衍，激动地问：风云儿女谁来作曲？没等夏衍回应，他就接着说：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而田汉身在监狱，更是心急如焚。有一天，他在牢房的墙角捡到一个香烟盒，于是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后面的歌词写在了那张烟盒纸上，经过同志转给了夏衍。田汉也表示同意聂耳关于作曲的请求。接着，聂耳通宵达旦的熬夜谱曲，迅速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他对《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芝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还以为是我发疯了，跑到楼上来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他道歉了事。当时的时局太紧张了，曲谱还没定稿，聂耳也面临被捕的危险，于是他就把未完成的曲谱带到了日本去修改。两周之后，《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从东京寄到了上海。没过多久，电影《风云儿女》首映，这首铁蹄下的反抗歌响彻了整个中华大地。只可惜，电影上映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聂耳就意外去世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包容。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我们呢继续来聊《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说到电影《风云儿女》，在影片前期拍摄完成之后，田汉的歌词其实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谱曲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就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从而把这首歌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了唱片，并且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言，歌名大多翻译为《起来》。在美国、英国、法国、印度以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里经常播放。 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这首歌就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到了1949年的10月1号，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由晋察冀军乐队演奏，总共演奏了十几次。围绕着《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有不少的文艺作品诞生，比如1999年吴子牛执导的电影《国歌》，2009年的24集电视剧《国歌》等等。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也是其中的一部。在聂耳短暂的生命里，一共创作了37首音乐作品，音乐剧《国之当歌》就选择了其中的5首。卖报歌有感于儿童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劳动号子、码头工人写尽了贫苦人民的辛酸与愤怒，铁蹄下的歌女是温柔乡里的呐喊呼号，毕业歌是莘莘学子的爱国激情，而最后所有的情感都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喷薄而出。这出音乐剧最初定的名字其实是叫《聂耳》，因为剧中主要表现了聂耳短暂精彩的创作生涯。2012年这部剧首演的时候更名为《血肉长城》，最后几经更改反复斟酌，终于在今年定名为《国之当歌》。这个名字既指的是歌，也指的是人，因为一个国家应该歌颂的应该是这样的音乐，是这样的音乐家。《国之当歌》中塑造的聂耳形象相当真实，而且非常立体。夏衍曾评价聂耳，说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上过当，失过恋，不止一次受过奚落和欺侮，但他从不苦闷和忧愁，他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剧中也出现了我们之前讲的李景辉这个人物，黎氏歌舞在那个威王时代中似乎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聂耳也曾经化名黑天使去抨击他，但对聂耳有知遇之恩的李景辉却胸襟宽广，多次公开称赞了聂耳的优秀品质，并且冒着巨大的风险用下南洋演出挣来的钱为军队买回了紧缺的医药。这样的人物设置让整部剧的剧情相当饱满。今天关于音乐剧《国之当歌》，关于聂耳和国歌的创作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呢，咱们来听听聂耳的几首代表作在老电影里留下的最初的模样。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为了解